卡洛斯一世其後將大筆款項轉賬俾同佢關係密切嘅一名女商人，懷疑係要隱瞞款項嘅來源。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表示，熱帶風暴伊薩亞斯預料會在當地星期一晚抵達南北卡羅來納州，並且在登陸之前會再度增強成為颶風級別。伊薩亞斯在過去週末吹襲佛羅里達和佐治亞州，目前持續風速每小時110公里。颶風中心指伊薩亞斯的規模進一步成形，警告民眾風暴將會帶來強降雨，令到部分河道出現水浸情況，提醒民眾注意性命財產安全。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19，加元1.34，人民幣6.982，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6点，系升2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81美元，卖出1,974.7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喺早上八点，台风黑格比集结喺温州以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浙江，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环宇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现在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开展你的完美的一天，欢迎你呢 轉翻過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有晨光第一線、啊， 可能一直都係扭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不過聽緊其他嘢。 係啦，咁啊， 聽緊晨早新聞天地， 天地之後咧就有晨光第一線。係 啦，唉，太好啦。 唉，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喺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早晨，係啦，咁啊，八點零八分嘅時候請埋 Barbie 出嚟先啦 ，Barbie 早晨。 早晨啦、啊。 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咧都係相對天气方面咧，凉浸浸少少咁啊，揸车翻嚟公司嘅过程之中咧，就冇过往，譬如上一两个礼拜咧，即系八点零钟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隔咗出嚟噶啦嘛，咁样咁，但系咧呢排咧都见唔到佢嘅身影，取而代之咧就系好多骤雨啦，咁啊有云啦，咁啊落雨啦，咁嘅天气，咁啊问下 Barbie 依家身处嘅地方嘅天气如何先咧，好嘛？ 我依家咧身处嘅地方咧，其实今朝早咧个心情真系好靓噶，因为咧一起身打开个窗帘咧，见到哇风和日丽嘅，跟住咧我完全系觉得咧可以俾我呢一种咧，即系啱啱喺之前嗰几日落雨天咧发生咗一个小意外嘅人咧缓一缓啊！ 点解咁讲？ 因为咧早几日咧咪打风嘅，咁咧打风咧好多时咧就会吹冧晒嗰啲树枝啊，又或者系嗰啲树上面咧嗰啲树皮咧，有时会有啲几尖同埋会几硬嘅部分嘅。咁、我咧有一日咧嗰日就weekend 啦，咁我就着住一对比较薄底啲嘅胶底鞋，因为成日我觉得咧落雨咧着住嗰啲咧，如果湿咗咧就会容易啲去即系洗下对脚啊，同埋处理啦，系、啦，尤其是你知而家咧。好多时入屋之前咧，咪要消毒对鞋嘅。 系啊， 咁我就着嗰啲即系比较防水啲同埋防线啲嘅鞋啦。咁谁不知咧，一个唔觉意咧，我就踩到咗一嚿嗰啲咧硬嘅，即系尖不甩嗰啲树枝啊。咁我又唔知喎，咁我就系听到扑一声。咁然后咧，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啊，点解越行咧，我只脚就觉得越重嘅？即系冇理由 插住咗你个鞋底啊！ 原来咧，佢插住咗个鞋底之余咧，原来我只鞋穿咗个窿喎。 哦，哎呀，咁有冇拮到你只脚啊？ 冇啊，好好彩，我冇拮到只脚，但系我系完全唔知道佢穿咗窿咯。跟住咧，就好似呢个沉船嘅道理啦。嗱，谂下船底原来穿咗个窿， 就入水啦，开始有机会。咦，点解只脚湿湿地嘅？明明啊，都已经着咗呢啲防水鞋噶咯，咁样系咪？ 我觉得好奇怪就系点解入边会湿咗之余咧，就净系一只脚湿，一只脚唔湿。跟住我去到入边咧，即系啲商场嘅地方，我就觉得更加凉浸浸啦。我觉得好奇怪，点解突然之间明明？整个地下都是干的，但我对脚依然是 keep 住湿的。咁跟住之后呢回到屋企呢消毒对鞋的时候呢咪会喷个鞋底的。我才见到原来穿了个大窿。 哇。 咁唔紧要啦，俾个原因你可以开心又买鞋，唔、开心又买鞋。 咁更加正面啲咁諗就係、咁都系隻鞋啫，咁冇受伤冇拮到隻脚都系好事啦。 係呀、最紧要人冇有天上。同埋呢对鞋呢可能有机会都要收返起佢啦，因为呢往后落嚟咧，啲天气可能会相对好啲啊，吓，同大家讲一讲今日天气啦，不如好唔好啊？ 系嗱，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吓，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其实睇翻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都会比较上大雨，不过星期五咧，咁啊太阳伯伯又开始出嚟啦吓。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咁、星期五应该嗰只防水鞋咧就可以收翻埋佢先啦。啊，暂时收翻起啦。喂，同大家睇埋咧通胜啊！哇，今日通胜嚟讲咧，可以话系超级好嘅日子。 系啊， 点解咧？嗱，我而家睇紧呢一本嘅通胜啦。 啱你，适宜开市系嘛？ 唔系啊，系冇忌嘅嘢啊。 哦， 好少噶嘛，通常 即系诸事大吉。 可以咁去理解啦，至少冇忌嘅嘢，通常都会有一两样忌嘅嘢摆喺尾㗎嘛。咁但係今日就完全冇啊。適宜咩呢？嫁娶啦、开光啦、出行啦、祈福啦、拆迁啦，咁啊做收造啦、开市啦、交易啦、立券啦、入宅啦、安葬啦、安藏啦等等啊，都系适宜嘅。咁啊，睇嚟今日咧都系一日好嘅日子啊，可以应一应啱啱开节目头啦。希望咧咁多位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好似 Barbie 讲啊，有个完美嘅一天啊，开展咧呢个星期二咁就无敌啦吓。咁啊 ，Barbie 转个头再同你倾偈，唔该晒你。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啦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今日咧先由美股讲起啦，道指咧升236点，咁啊，纳指咧四连涨咧，并且创咗新高，咁啊美股做好啦，有冇机会带动港股咧？今日都有啲好啲嘅表现咧，交俾 Kenny 分析一下，因为睇翻咧，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啊吓，咁啊要跌啊，跌137点啦，咁啊今日点睇咧？ 咁我諗都应该对港股有啲帮助，因为琴日虽然系都跌啦，不过你见到低位都有啲支持嘅，都叫略为系收窄返一啲跌幅喺度啦。咁不过当然就港股方面呢，就除咗外围之外呢，就当然就系睇返呢个系汇控啊恒生业绩啦。咁汇控嘅业绩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可能都会对个股价上面嚟讲都会造成一啲影响喺度啦。咁就整体嚟讲，我觉得个市况方面呢，就随住外围回稳返啲嘅话呢，都应该今日呢就系可以系稳定返啲嘅。 咁头先 Kenny 都有提及啦，恒生呢就相对好少少，但汇控呢季绩方面呢就几差啊。咁有啲散股民呢堆咗啲血肉长城啊，咁问下 Kenny 啦，咁究竟短期应唔应该留底呢？而且对于汇控系咪真系会机会下市30元以下嘅一啲水平呢？咁样 我觉得汇控就真系投资价值就真系麻麻地啦。你睇翻今次份业绩有几样嘢值得留意啦。第一就系当然就系嗰、那个整体个盈利方面咧，都仲系要倒退啦。咁第二咧就系嗰个息差方面啦，你见到咧其实都仲系收窄紧，因为喺个低息嘅环境之下嘅话咧，就无可避免咧个息差都会收窄噶啦。咁同埋个贷款需求都会受到影响啦。咁第三就系嗰个拨备啦，拨备方面咧就大幅系增加咗系5倍几啦。咁都系反映翻嗰个系经济疫情啊，担心个资产质素转差啦。咁同埋另外就有嗰个系留意翻就系香港咧嗰、那个系对嗰、那个业绩嘅 contribution 咧系讲紧200%， 系啊， 咁即系意味住咧其他地方咧就亏损啦，尤其是欧洲咧系亏损20几亿嘅， 系啊，欧洲同美国真系要输钱啦，得翻香港本部啊，同埋可能背靠内地一啲资金去撑住汇控啊，其实系嘛，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睇翻其实睇到香港咯，就亚洲啦、香港啦，其实嗰个系对汇控嗰、那个重要性咧就越嚟越大咯。咁呢個就引申落去啦，引申落就係咩咧？其實就係之前啦，嗰政治上面問題啦。咁你睇到就即係內地啦，都即係講到呢個係匯控方面咧，就係孟晚舟事件嘅始作俑者之一啦。咁變咗咧，其實你而家就但係咧美國又咩啦？又指責佢咧，就係一個保安法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好尷尬嘅局面啦。咁我諗佢嚟緊咧，就可能真係要做翻啲實質嘅嘢嚟到做表態，或者係甚至無，如果大家可能就會之前都有個報道講啦，就會唔會出售歐美嘅資產咧？即係有啲大啲嘅即係行動嚟到做一個改造啦。 系啊，咁啊，汇控方面都几建议佢唔好卖两边啊，即系企定一边好啲啊。如果唔系，即系累到啲散户股民啊，咁样咁啊，唔好啊，讲嘢讲啲好噶啦。喂，中电两电一枚咁啊，喂，竟然转赚60亿咁啊，睇嚟中电近排都几睇好，而且咧啊维持个派息咁样，咁啊又帮啲老股民睇下呢只中电啦，点睇啊 ，Kenny？ 我谂佢哋而家其实呢啲公用类股份方面咧，就 叫做開始好翻少少嘅。一段時間咧，啲公用類股份啦、高息股份方面咧，都係麻麻地，因為嗰、那個即係利息方面咧就減得太低，同埋繼續可能都會再印銀紙啊嘛。咁所以啲資金咪追逐翻快啲分經濟類股份啦，即係導致到啲傳統高息股啊或者現金流穩定嘅股份咧，啲人都興趣唔係咁大。但係依一排咧，就似乎你見到股價咧又開始慢慢係穩定翻啲嘅。咁我覺得就始終佢都有個腰，個腰都係吸引嘅。咁同埋始終公用類股份方面咧，兩電嗰啲咧，佢哋嗰個現金流都係比較穩定啲啦。雖然經濟都會影響嗰個係受電嘅，但係就影響嘅程度上面咧就冇咁高咯，就唔會話嗰啲地產 risk 嗰啲影響咁大。咁所以變咗都有啲捧場下。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中長線收息，覺得係 OK 咯。但係亦都係嗰句啦，即係始終我諗暫時都係新經濟股係主導嘅，即係你話要大升啊，升得好勁嗰啲機會就比較微咯。 咁啲散户股民咧近排啊，仲有睇咧一啲軍工股啊，嗱呢個板塊咧就真係相對少啲講啦。咁當然我哋都係和平嘅愛好者嚟嘅，咁啊唔打仗就最好啦。不過咧啊，琴日咧好多嘅軍工股嘅板塊咧都水漲船高啊，包括中船防務啦，咁啊最誇張琴日升咗8%+嚇，咁啊呢一類嘅股份，咁Kenny 你點睇咧咁樣？ 呢、这個就因為主席啊嘛，喺嗰、那個中央政治局會議嘅學習會議裏面咧，就有講到呢、这個強國必須要強軍啊嘛，咁、所以變咗你見到 A 股市場方面咧，啲軍工類股份都係琴日升得唔錯嘅。咁香港就選擇少啦，即係翻車邊就係呢個中船防務同埋呢個係中航科工啦。咁我覺得就中航科工我就比較中意啲嘅，因為佢本身咧其實就算你唔係軍工因素嘅話咧。佢嗰個係業績上面咧都係穩定啲，因為最主要佢之前咧就係阿媽就注入咗一啲資產，就係、是、包括直升機製造業務啦。咁我盈利增長就比較係穩定啲，同埋毛利率都 OK 啦，去翻20%樓上。咁反而中船咧3.7嗰個業績上面就比較飄忽啲，但係都好咗嘅，因為之前佢就將一啲即係比較差嘅資產咧，之前都剝離咗，又重組個資產咧，就叫做好啲。不過始終做船嗰 part 嘅話咧，我又覺得就。都是比较盈利吸引力就冇咁高咯，所以呢两只揀嘅，即係你如果当然啦，中船防务会升得劲啲，因为佢可能同呢个真係军工係拉得埋啲。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中线少少投资嘅话咧，就中航科工啊会比较稳定啲咯。 咁散户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咁睇军工股都睇翻啲大只少少啦。咁船坚炮利攞出嚟摆下，可能都系一个有威吓性嘅。咁但系你话去到嗰啲中国稀土嗰啲，咁就大家就留意翻啊，咁样咁啊未必关到事，或者未必受惠到啦。嗱，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咧重磅嘅蓝筹股出业绩啊。咁 Kenny 对于今个礼拜嘅預測會係點咧？即係恆指方面，以至一啲相對重磅啲嘅叫做大型藍籌啦。 我諗業績都係一個焦點嚟嘅，因為點解咧？個市況你見到其實升到上去25,000點，我哋都成日講啦，25,000點呢啲位其實就真係都要啲催化低咯，因為佢其實由低位升上嚟21,000最低嘅時間升上嚟，都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喺度噶啦。咁但係就始終我哋都仲有好多不明朗因素，譬如疫症啊、外圍啊、中美問題嗰啲困擾住啊嘛。咁所以變咗就要顯著突破25,000咧，又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業績都係一個催化劑，就係睇下究竟有冇機會就最壞時間係過去咯。即係嗱，業績就一定係上半年唔靚仔嘅，唔使諗啦一樣嘢。但係見最緊要睇個關鍵咧，留意業績方面咧就話，譬如按季度咧，第二季同相較第一季咧，會唔會有個顯著嘅改善咯？咁同埋都係有啲公司方面咧，你睇到係五六月份，尤其是六月相對五月咧，又係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嘅。你譬如博彩收入都係啦，你雖然按年係跌。上個月嘅博彩收入按年係跌咗，呢個係即係幾十個 percent， 但係其實按月又升翻幾十個 percent 嘅，咁就變咗你見啲博彩類股份咧，雖然唔係點樣大升啊，但你由低位升上嚟嘅話咧，其實都唔錯嘅，咁所以你有時睇下啲環比嘅比較嘅話咧。都有機會反映到會唔會最壞時間係過去咯？ 係咁啊，好似頭先 Kenny 都講嗰啲豪賭股類嘅板塊咧，睇到低位咧真係個反彈力度好強嘅，而且譬如睇幾隻龍頭或者相對大隻啲啊，譬如銀娛咁樣0027咁樣啦，咁你見到哇嗰、那個價位其實都企得幾硬淨下，咁啊係咪都反映緊啊嚟緊可能國家都有相應嘅支持咧喺呢個澳門嘅博彩股嘅板塊？ 快，以至仲可唔可以趁住暑假嘅尾巴咁样，可能澳门相对疫情啊舒缓啲，咁系咪时候佢哋可以先行开翻关，跟住就有啲叫做即系内循环啦、内循环嘅一啲旅游出现咗咧，咁样系啦。 嗱，我估应该会慢慢好翻啲，因为你而家澳门同大湾区嗰个关口上面咧都已经系解除咗好多嘅限制㗎嘛。咁所以变咗就人流上面嘅话呢就应该开始慢慢系增加返。所以头先讲啦，其实博彩台按月呢都有个显著嘅改变喺度㗎啦。咁、如果真系话再正常返啲嘅，咁一定系即系个帮助会更加大，因为睇返内地嘅情况，譬如恢复返啲系弹制旅游啊，景区开返嘅话呢，其实对嗰啲即系头先讲嘅内循环股啊、消费类股份方面呢就真系有帮助㗎喎。你见到嗰个系銷售額啊，或者嗰個係人流上面咧，都係提升咗，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最壞時間咧，澳門股都過去嘅，但係不過就當然你唔好期望話好 V 型反彈嗰啲啦，即係唔同話即係內地自己本身 domestic 嗰啲旅遊啊嘛。 係係係，咁啊，省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咁啊，今日講住內循環咁多先啦，因為呢個課題仲係應該係八月嘅炒作啊嘅一個主旋律嚟嘅。咁啊聽日咧再同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再同我哋再分享多啲呢一個細節啦，好嘛？唔該曬你 ，Kenny， 聽日再傾過，拜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 梁太因為中風導致講嘢唔清楚，有次去一間餐廳預備落 order 嘅時候，發覺好難用言語表達，於是用手指餐牌上面嘅食物去示意，但係兩名侍應生非常冇禮貌，表現不耐煩，問梁太點解唔開聲點餐，又問佢係唔係啞嘅。其后梁太向平机会投诉两名侍应生残疾骚扰，以及餐厅负责人需要负上转承责任。经过平机会进行提早调停之后，个案得以解决，两名侍应生同意各自向梁太作出书面道歉，同时餐厅亦作出口头道歉，并承诺会提醒员工注意服务态度。其实要提出残疾骚扰的投诉，需要证明答辩者知识投诉人是有残疾。如果从投诉人士的外貌、说话方式或者行动等可以合理推断他是有残疾的，就可以成为足够的证明。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八点二十六分，请阿彭爷爷出场先啦。 早晨啊，彭爷爷， 到颈都长啦。 系啊，见到啊，见到你条颈好长啊，而家。 系啊， 早声把声都见到啊， 都系咁样，好唔同嘅变化，同埋咧系好唔同嘅时段咧，同各位听众啊打招呼吓、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我系彭仔程真鹏，咁阿 O 同埋小白，你哋开心咧，八点钟就可以开间啦。 系，都系开心。 早你几个字啫，早你几个字啫， 更开心啊，梗系希望六点啦。 即希望啊，尽快啊吓。咁好啦，今朝咧轮到咧彭爷爷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件事啊。咁呢件事咧都同咧呢一个嘅我哋呢一个行业有关啦。咁同时亦都咧佢代表住咧就系、是、各行各业咧，其实咧经常咧都会咧，就算话有竞争都好啦，但其实咧大家喺同一个圈子里边咧嚟到作业咧，有阵时都系需要守望相助嘅。咁而家咧就喺抗疫嘅環境之下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大家都即係共度時間啦，係咪喺疫境之中？咁佢講到咧，我哋廣播界咧其實咧同樣咧都真係守望相助喎，喺一啲嘅困難嘅時刻，咁聽一啲嘅前輩所講咧，其實咧。啊，原來電台與電台之間咧都有一啲君子協定嘅、哦，咁、啲君子協定咧就係、是、打個譬如，依家係呢個新型肺炎嘅肆虐期間嚇，咁、有疫情，咁如果即係咁唔好彩啊，呢、這、一個嘅電台 A 就出現咗有呢一個嘅事故咁樣，即係可能有人確診啊或者點樣啦，咁需要咧。封咗嗰个电台啦，因为要清洁要成咁可能呢就成个电台开唔到，开唔到咪做唔到节目。咁点呢啊，原来呢电台 B 呢就同佢呢有一个君子協议，咁就係你可以过嚟，佢哋会预备一间房间，即係直播室呢、 俾佢哋咧，我哋做直播嘅。 哦， 咁调翻转咧，又系啦。如果电台 B 又咁不幸嘅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嘅话，要封咗成个电台嚟到去清洁啊，或者剩嘅话咧，咁咧电台 A 咧又会咧腾出一个呢、這个直播室啊、录音室咧，俾佢哋咧去做呢个广播嘅噃。 诶、嗯，我第一次听、 啊。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啊。原来有一个咁嘅，即系应该系约定俗成嘅一个叫做约定咁样啦。 落啦，即系大家君子协定啦，咁咧就系、是。喂，不过咁，如果系咧，真系万万都唔希望呢一个嘅情况系出现，或者呢个承诺咧系兑现啊。 嗯，梗系啦。 如果系嘅话咧，都代表住即系唔系咁好嘅事情发生咗啊！ 系啊，疫情继续严重啲啦，咁希望梗系疫情快啲进一步走啦。今日嘅天气应该系好正，有啲秋天 feel 啊！希望系即系秋来秋。 咁讲天气系咪想报天气啊？ 唔系啊，秋来也秋去，希望咧抽走啲病菌去啊，抽走啲病菌佢啊！我纯粹想讲呢一件事啊， 我净系谂紧电台 A 同电台 B， 但系系咪冇电台 C 粉？ 我有嘅，应该 因为就系知 A、B 就我。 哦，原来系咁样。 历史悠久啲啊 ，A B 系咪 ？A 又好 ，B 又好，做咪自己考入去啦，唔好靠呢啲咁样嘅 唔会啊，唔会啊， 系不过呢啲都系我哋做广播要知道嘅一啲叫做历史啦。 我谂咧，其实各行各业自己都可能喺个行业间咧有呢一啲咁嘅类似嘅互相守望相助嘅一啲协定都未定嘅、 嗯。应该系嘅，大家人嚟噶嘛，大家香港人互相守望相助啊嘛， 同埋有啲 饮食业嘅，哇、啊！你出咗事冇米啊，我攞啲米嚟俾你煲饭啦。 应该要咁嘅，好唔该晒， 唔该晒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呼吁特区政府重新考虑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的决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表声明，说欧盟正是密切关注香港的政治局势，表示特区政府押后立法会选举，除了拖延民主授权的更新之外，亦都令人质疑能不能够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博雷利又提到，特区政府取消多名反对派人士的参选资格，削弱香港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而保护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欧盟支持一国两制的原则。法国外交部宣布，由于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停止批准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生效。法国外交部在声明说，鉴于最新的事态发展，法国将不会批准执行和香港特区2017年5月4日签署的引渡协议。声明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令人质疑一国两制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自由，亦都直接影响法国公民和企业。欧盟另一个国家德国早前亦都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北京字节跳动发表声明说，考虑在美国以外的主要市场重新设立 TikTok 总部。声明说，字节跳动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公司。根据目前情况，字节跳动考虑在美国以外的主要市场重新设立 TikTok 总部，以更好服务全球使用者。英国太阳报报道，字节跳动计划将 TikTok 总部搬往伦敦，并且已经获英国相关官员批准。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字节跳动在哪一度设立总部是公司的商业决定，不清楚公司的决定。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向员工发公开信，承认必须面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决定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透露公司尝试同一间科技公司初步讨论合作方案，以确保 TikTok 能够继续服务。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世卫在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首阶段工作已经完成。谭德赛在记者会表示，世卫派往中国的先遣专家已经结束任务，为进一步查明病毒来源奠下基础。跟住落嚟，世卫将会领导更大型的国际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中国专家亦都会参与。世卫同中国专家已经同意国际调查团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将会在武汉展开流行病学研究，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09，瑞士法郎0.919，加元1.3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4点，升3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02美元，卖出1,974.8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后庙。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8:38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晨光新闻焦点。咁啊，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咧，而家继续有白元浩之余咧，电话亦都拨通咗咧，就系芭比话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啊，咁先睇睇咧，就系今日朝头早嘅报章啦吓。咁啊，不如我开始先啦。咁啊，望一望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啊。咁啊，讲到咧就系第三波嘅疫情，自上个月5号开始之后，由上个月嘅22号至到咧就是、前日啊，单日亦都咧就系平均有过百宗嘅新增确诊个案啦。不过好彩咧就寻日啊，亦都回一回落啦。嗱，上个星期四啊，曾经咧就创出新高啊，达到就149宗。咁啊，嗰12天啊破百咧，的而且确咧就我哋香港人都惊惊啊。本地確診的感染亦都佔了就是100宗的，輸入個案亦都是不少的，輸入個案就比較上少，應該這麼說，對不起，相較第一、第二波總數來說，其實第三波的疫情較首兩次兩輪的波幅來說是高出了 1.8 倍的，死亡人數達到31人，較第一、二波就高出4倍的。另外亦都看回昨天首度回落，但是就衛生處兩日三度咧就擺烏龍，咁啊，尋日啊將兩名冇確診嘅病人啊誤當咧就係染咗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噶，其中一個人更加咧就慘變人球，被送往咧就亞博館以及咧就瑪嘉烈醫院。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啊，尋日下午咧就公布兩個人早前經檢驗之後已經證實對病毒呈陰性，咁但係處方誤當作咧就係陽性嘅確診者，佢咧就事件係致歉噶，並且话到咧就会检讨呢一个嘅工作流程噶吓，嗱咁啊，港府寻日就宣布将相关嘅禁令啊，以及咧就系14类处所关闭措施延长一个星期，至到8月11号啦。有议员咧亦都批评啊，港府即使咧就延长禁令，咁但系继续咧就俾部分人士啊获得咧就豁免安排，咁啊话到啦，延长几多日都冇用。另外亦都有傳染病專家指出啊，延長7日咧冇可能控制疫情噶。咁啊，並且指出啊，尋日嘅確診數字雖然有所回落，咁但係不排除因為就週末效應所致，呼籲市民啊繼續減少外出咧，在家抗疫噶嚇。咁另外啦，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就表示啊，咁港府目前嘅防疫措施只係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噶，本港嘅確診數字仍然係嚴峻噶。咁過去有12天啊，單日亦都咧就超過100宗嘅確診，雖然尋日有所回落，咁但係難免今日亦都有機會再上升嘅危機。咁即使啊現時實施嘅防疫措施已經十分嚴厲，咁仍然未能夠做到咧就立竿見影。咁若果確診嘅數字仍然维持高水平，港府只会实施更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让市民的生活迟迟未能够回复正常的。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睇今日《星岛日报》嘅港文啦。咁啊，讲到话啦，内地支援队力增日测20万人嘅。咁啊，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嘅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7名嘅先锋队队员咧，星期日就率先抵港，入住九龙维景酒店，将会咧先了解中联办、食物及卫生局、医管局等等嘅部门嘅需要同埋想法，并且咧会视察3间咧内地喺香港认可嘅检测机构，咁啊包括咗华大啦、海普同埋金域，了解佢哋嘅场地、设备同埋工作流程嘅。早前獲得港府直接採購病毒檢測服務，華大旗下的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亦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聯同了屬於華大旗下的火眼實驗室的4名職員，昨天就到訪了檢測隊的入住的酒店，商討檢測安排，離開的時候都未有回應提問。至於尚未抵港的檢測隊隊長余德文接受內地傳媒訪問的時候就說，上個月25日才接獲這個任務，他說目前香港公立醫院每日檢測大概是10000個，連同3間內地在香港的檢測機構每日2000至3000個檢測是不足以應付香港的防疫需要的，所以檢測隊的目標就是在短時間之內可以提高數量，力爭每日的檢測量起碼要達到10-20萬，甚至乎更多。亦都提到了香港和內地的法律規章制度不一樣，檢測隊將會是遵守香港法律下足工作，希望香港的相關部門和市民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 咁至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琴日访问嘅时候咧，亦都提及啦。咁佢话啦，现时咧香港系唔系有条件去做全民检测咧？佢就话，其实短时间之内咧要安排全港市民做检测咧系有困难嘅。不过就认同大量嘅检测咧系可以发现更多隐形患者。亦都承认啊，如果大规模筛选之后咧，出现更多个确诊患者，医管局或者系卫生署安排入院或者系隔离咧，会比较困难嘅。咁至于中大呼吸系讲座教授许树昌咧，就认为啦，咁如果咧本港实施全民检测，必须系要配合埋家居令啦，否则咧就唔能够切断传播链嘅。更加话啦，早前啊禁堂食嘅反对声音都不绝啦。如果要实施家居令，可能咧就会出现暴动。咁啊就话啦，其实政府咧早前系针对四大高危群组作出大型嘅筛查啦。咁啊检测咧系收到60,000个样本当中咧，只系得30个系呈阳性嘅啫。咁啊就认为啦，如果全民检测之下咧，阳性嘅比率咧都未必系高嘅。咁啊估计咧筛查之后咧，未必系会对医疗体系咧造成庞大嘅负担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咁都系希望咧，即系大家身体健康啦。咁要身体健康，除咗咧就系自己增强免疫力之外咧，疫苗咧都系我哋喺度即系等咗好耐啊，会唔会好快有？又定系几时先至会有？系咪真系咁多帮忙咧？好啦，咁文汇报方面啊，今日咧亦都见到咧就有相关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啦，全球嘅确诊人数超过1800万人，咁香港亦都咧就系正在经历第三波嘅疫情，确诊数超过咧就3500人噶。嗱，各地亦都希望咧快快脆脆啊，就有呢个疫苗啊，以解燃眉之急噶。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等嘅院校组成嘅研究团队，近日喺疫苗研发取得重大嘅突破。咁啊，专家喺猕猴等等嘅动物身上边做试验，重组一个叫做 RBD 蛋白疫苗，发现啊有效预防新冠病毒嘅感染达到100%。咁啊，报章形容啊吓，咁啊话到咧就系并且没有副作用。咁啊，现在已经咧就系同台湾嘅免疫厂啊簽署咧就係合同，咁啊相信咧就疫苗不久之後咧就將可以面世。咁啊團隊啊，咁啊指出啊，日後若果咧就疫苗投產嘅話，期望啊能夠咧就為香港以及咧就澳門預留800萬劑，實行咧就全民抗疫啊嚇。咁啊睇翻啊，重組呢個 RBD 蛋白疫苗嘅優勢咁啊喺邊一度咧？咁啊話到啊已經喺老鼠啦、兔子以及猕猴等等嘅動物身上邊試驗，發現啊單劑注射之後嘅1-2星期之內，能夠出現強烈而有效嘅抗體反應。咁啊第二個點咧就係話到動物實驗成功率達到咧就係100%噶，沒有任何副作用。而重組 RBD 疫苗嘅生物技術亦都係成熟噶，可以用於大規模生產疫苗。咁啊，亦都話到未來或者可以咧，就係用於免疫嘅血清治療受感染者噶。被問到相關嘅疫苗嘅研發成本咯，咁啊團隊回覆嘅時間就話到啦，用於臨床測試嘅相關費用包括咧就係臨床研究機構、毒理学和试行工厂的初始成本可以高达咧就1亿元噶。若果以10万人参与嘅大规模临床试验，以及咧大规模嘅制作嚟到计算，成本可以高达5-6亿元噶。不过团队强调，同现有疫苗生产商合作，可以咧就系用既有嘅基础设施，以减低呢一个嘅成本噶。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明报啦。呢一个新闻咧，相信咧小白同埋我咧呢一种嘅父母咧都非常之关注啊。 咩事？ 咁啊，关于全港如期开学，平面授改上网，教育界咧就忧虑中六生嘅学习大打折扣。教育局咧亦都系促请考评局咧研究 DSE 点样调节啊吓。咁啊，讲到啦，教育局早前咧就表示，全港学校咧就唔会早于8月17日上课啦。咁啊，杨润雄咧，即系教育局局长咧，琴日就宣布啦，全港学校咧系可以按原定嘅已定日期展开新学年，咁包括咧喺8月开学嘅国际学校同埋幼稚园，咁啊以及咧9月开学嘅中小学同埋特殊学校。咁啊，但系咧，由于目前疫情严重啦，所有面授嘅课堂同埋校内活动咧都需要暂停。咁啊，有关安排咧都适用于提供非正规课程嘅学校，咁啊包括咗补习社嘅。 咁佢话啦，学校咧系可以用其他模式，包括咗网上课堂教学啦，令到学生咧家中学习。咁啊，而学校咧从新学年开学日开始咧，都必须要系保持校舍开放嘅，令到家中咧缺乏人照顾嘅学生系可以回校。咁学校亦都需要安排人手照顾翻学嘅学生，咁啊处理基本同埋必须嘅校务等等嘅。咁杨润彤就话啦，其实而家咧好难确定恢复面授课堂嘅日子，就暂时认为即使系恢复咧，采用分阶段形式咧就会比较稳妥同埋安全噶。不过咧仍然系需要视乎疫情。咁至于来届 DSE 嘅安排咧，杨润彤就话啦，要求考评局咧系作多个预算案嘅，咁啊包括咗咧系适量咁样调节考试时间表啦，或者系出题减少必修题，咁令到学生嘅温习同埋学习咧有更多嘅弹性。佢就话啦，考评局咧都需要评核考试系唔系有效同埋公平，相信咧局方唔会一成不变，就会考虑咧整个考试同埋学校学生面对嘅困难，从而调节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明报嘅报道。 嗯，我作为家长咧，即系寻日亦都同阿仔仔咧就翻幼稚园就做咩咧？就准备攞呢一个 K 3嘅课本啊嘛。咁啊亦都问， 咁快 系啊？你未攞啊？ 未啊！我连 K 2升边班都唔知啊！ 系啊，我知道升边班啊吓。咁啊，即系攞课本嘅时候咧，咁都有问到系咪会如期开学啊？咁啊，见到啲老师嘅回复咧，都系话都系要等教育局嘅通知啦。不过咧，佢哋估计咧系啊，真系开学嘅时候咧，都未必可以即刻翻嚟学校啊。咁啊，都系用呢一个嘅网上，咁啊去到咧就系上堂。咁每一日咧就要准时开一开电脑，跟住咧可能上咗一节两节之后咧，又熄翻电脑，然后咧嗰啲功课咧就要家长继续督促住咧，就系自己嘅子女去到做，咁啊都系呢啲嘅日子，希望快啲过，真系好想啲小朋友咧系正正常常翻学，唔系净系幼稚园啦，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学咧，我都唔想睇到大家净系用呢个网上上堂，系咪？ 系啊，啱 啱啊吓，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咧就系《苹果日报》有关咧就国际新闻嘅消息啦吓，咁啊 TikTok 卖盘啊峰回路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微软行政总裁会谈之后咧，就改变反对嘅态度，同意咧就给予 TikTok 母公司啊字节跳动45日嘅时间，同微软磋商出售 TikTok 嘅问题噶。咁啊，字节跳动创办人就向员工暗示出售咧，就系可以话系非常之无奈，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目前咧，亦都系未决定最后嘅方案。咁啊，而美国政府亦都表示啊，或者咧会对更加多啊嚟自中国嘅软件程式嗰啲 App 咧就系开刀啊微软当地时间发表声明啦，星期日嘅时间发表声明，证实行政总裁咧就同特朗普通话，提到公司争取喺九月15日之前完成同字节跳动嘅磋商，亦都可能会引入咧就其他美国嘅投资者，咁啊以较次要嘅身份咧就参与收购。微软承诺交易会有全面嘅安全审查，并且保证美国用户嘅资料只系会保留喺境内。咁啊，根据翻报道啊，双方交易咧就要经过财政部辖下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批。除咗美国，微软首次证实正在洽购咧就系买断 TikTok 喺加拿大、澳洲同埋新西兰嘅一啲嘅业务噶。深陷中美角力漩涡的字节跳动，早前传出就将总部由北京迁往伦敦，有英国媒体昨天就报道，英国政府已经跟字节跳动达成了协议。特朗普日前扬言就将会全面禁止 TikTok， 也都表明反对美国公司收购，一度令到微软刹停就是洽购的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特朗普到底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改变态度。美国贸易顾问也都说到，任何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买家都可能是有问题。咁啊，再睇翻啦，亦都有報道指出啊，封殺 TikTok 咧可能會激發年輕人啊喺11月大選對特朗普投下反對票噶。嗱，今次美國打擊 TikTok 啊，唔少嘅中國公司人人自危。咁啊，美籍嘅華人遠征創辦嘅 Zoom 啊，尋日亦都咧就宣布同中國咧就保持距離，不再向中國嘅客户咧就提供直接銷售或者就係升級嘅服務。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呢就同大家睇下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汇控拨备飙六倍，咁次季呢係小赚82%㗎。喺环球疫情肆虐、利率下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同埋市场波动加剧嘅情况底下呢，汇控第二季嘅业绩呢大受基准净利息11.2%㗎。 咁啊，至於咧，另外咧，喺呢個税前盈利咧，按年亦都係急挫咗82.4%，咁啊，令到咧遠遜咗市場預期嘅60%跌幅，咁啊，按季咧就減咗66.27%。咁啊，當中咧同市場估計咧落差係最大一個項目嘅預期咧，就係信貸損失啦。咁啊，上季咧係達到38.3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咧係急飆咗590.4%。咁啊，較預期咧個股價咧係380%咧係差得最遠嘅。咁啊，對於減值大增啦，咁啊，匯控財務總監邵偉信咧就解釋係由於咧平均經濟預測較第一季惡化所致啊。咁啊，集團咧同時上調全年 ECL 預測嘅80億至到130億美元，咁啊高過首季度預測嘅70億至到110億美元嘅。咁啊，撇除咗匯率同埋利率等等嘅市況波動同埋一次性因素咧，匯控第二季經過調整税前盈利咧，亦都係跌咗56.9%，至到25.93億美元嘅，亦都係低於預期嘅中位數。咁啊，邵偉信就表示啦，第二季英國分隔銀行業務，咁啊即係傳統銀行啦，面對脫歐同埋疫情嘅雙重打擊咧。ECL 已經達到14.5億美元，形勢是最為嚴峻的，年內仍然要觀察住環球市場的走勢，並且都是表明130億美元的上限預測已經反映了其實各個主要經濟體系包括了美國和亞洲出現了嚴重的衰退。這個是來自信報的報導。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天地無用，顛倒世界， 進退也兩難，難在此衰入點間，上笑再解難，難過會更難，難怪難閉上眼笑談，變作小丑繼續死慢，舞台間再擠踏，笑下也兩難，難在此動簡上餐，失重力雙眼難灌街虛幻，難都難勉強去跳樓，碰上天 生于忧患，应该点对抗世界呢？卡拉嘅睇法系唔应该将眼前嘅失败净系归咎于自己，更加唔可以迁怒于同路人。要对抗，先要不倒下。左派 Sammy 田志良柏坚编曲监制卡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卡拉《天地无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踏入2020年令和年代之后，滨崎步终于推出佢嘅全新作品《奥希亚之树》。今次推出嘅歌曲，佢并冇任何特别嘅宣传，只是在他自己藍本改編的劇集 M 我真愛的人大結局入面播出亮相，日本行榜推介歌曲濱崎步奧希亞之樹。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濱崎步》《Hamasaki Ayumi》《Ohia no Ki》《奧希亞之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7的时间，同心抗疫 #hashtag。早晨啊，话梅姐。 早晨，话梅姐。 Good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大神阿欧，系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今朝咧，我阿梅咧想同大家咧喺抗疫嘅期间咧，都不忘咧要照顾时尚啊，咁先至有型啊，同埋咧系靓噶嘛，系咪？咁咧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啊，原来咧最近喺韩国方面咧就大热啦，有一种嘅叫做口罩颈链、啊， 口罩颈链， 咁好多名人都戴。系、啊、成为咧一时咧而家非常之风潮嘅呢一种嘅口罩颈链，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净系咧好多不同嘅款式嘅一啲嘅吊带咁啦，咁一条带两边咧就有个勾，咁就爱嚟俾你咧挂喺条颈度，然之后两边嘅勾咧勾喺嗰个嘅你个口罩咧嗰、那个扣耳仔嗰条绳，咁你唔用个口罩嘅时候，咪抌咗喺嗰个颈上面啦，咁喺你心口前。咁啦，你个口罩吊住，咁呢个就系个口罩颈链嘅作用啦。 哦，咁系个口罩颈链。 系啊，但系其实咁样系危险嘅。 系啊，系啊，我哋又谂紧。一路谂紧个画面系 点、嗯啊？你可能咧个身体上边有好多啲微菌啦、病菌啦、咁样啊。如果佢哋咧喺度嘅时间咧，咁你个口罩咧又。掂住你个心口嗰啲衫啊，咁样，咁咪喺度定下定下，咁可能咧闹晒好多啲病毒咯，咁跟住你又唔系又大翻，咁、所以咧，即系有型系有型啊，是猫系是猫，但系咧，即系你点样去处理嗰个口罩咧？啊，即系放低嘅时候，究竟挂喺颈上面咧，定还是真系咧搵啲干净嘅？信封紙巾或者是現在口罩夾、你要夾返佢、到你可能是食完嘢之後你再需要戴返嘅時候呢就會比較呢是衛生一啲囉、 可以埋留意埋呢一個嘅韓國方面嘅娛樂版呢睇下佢哋有幾多嗰啲明星呢即係用呢、這個口罩頸鏈食飯嘅時候你就有機會睇到啦睇下係咪真係咁有型有款先 點解係食飯嘅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咁衰啊唔睬我吓， 食饭除口罩啊嘛 hashtag 啊讲啊， 请讲 口罩颈链新潮流啊，但系冇话病毒会走头啊，弄污口罩你仲愁啊？话你知 系啊，唔想咁愁啦。 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挤塞，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深光学校来回和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方向九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啊，九点零六分啊，投资 O to 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睇到咧，隔晚美股咧有得升啊，升得几好，有冇机会咧带动港股今日咧？啊，琴日就港股都系跌市嘅，今日咧升翻多少少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系啊，昨晚咧隔晚美股咧道指都升200几点啦，咁主要咧都系欧美制造业嘅 PMI 咧重返翻去扩张水平啦。咁其实睇翻咧，寻日咧内地咧都公布咗咧7月嘅财新制造业 PMI， 咁都升到去咧九年半高啦。咁 A 股做好啦，咁但系咧港股咧都未有跟到啦。咁主要咧都系咧因为重磅股汇控咧寻日就公布中期业绩啦，咁就差过市场预期嘅，咁拖累到恒指咧寻日收市咧最终于都要跌100几点啦，咁都上唔翻咧去20天线嘅。咁走势上咧，睇到恒指短线咧，其实都继续波动一啲啦。咁除咗继续观望翻蓝筹股嚟紧公布业绩之外咧，咁中美关系依然都唔系太稳定啦。咁同埋疫情嗰方面咧，都仍然严重啦。咁只不过咧，因为大家都憧憬住咧内地咧经济可能持续复苏啦，咁所以令到港股咧短线咧可能都继续咧系一个拉锯嘅局面啦。咁走势上咧，恒指仍然都是继续处于下降轨，如果未不可以突破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反弹，其实都仍然有机会下试6月中的低位，即是23600点左右的水平。板块方面，大家投资者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些新经济股和内需股，暂时可能都要避开一些传统股，例如地产、石油板块这些重资产的股份。 嗯，那Chewy刚才都提过汇控出业绩，业绩就麻麻地啦，季绩差啊咁样。咁啊，今日咧听众黄小姐咧都系问只汇控，不过咧佢又未至于50蚊啊40蚊嗰啲攞货嘅，咁啊攞个位都算系咁噶。前排买入嘅35蚊到呢啲水平买入啦。咁啊Chewy 问下你应该点去操作咧？啊，如果跌穿咗30蚊，又有啲咩部署咧？咁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睇翻咧，汇控就啱啱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咁其实大家本身都冇乜期望噶啦。咁一如市场预期咧，其实盈利咧都要有一个大跌啦。咁其中第二季嘅税前盈利咧更加减少80%啦。咁主要咧都系由于咧预期嘅信贷损失大幅增加啦。咁嚟紧其实咧公司咧都预期咗咧信贷拨备咧都可能继续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增加啦。咁可能去到80亿至到130亿美金啦。咁比之前咧预计咧为之高嘅，咁其实睇翻宏观翻所有银行股，其实而家咧目前咧个估值系吸引嘅，咁但系因为各央行其实放水咧，咁令到个息差收窄啦，咁其实嚟紧都会影响翻咧盈利银行表现嘅，咁所以汇控咧都唔例外啦，咁所以大家咧都预期住咧佢盈利个表现咧可能咧未必有一个好突出嘅表现啦，咁同埋汇控咧因为中美緊張的關係其實隨時升溫啦，咁匯控都有機會咧繼續成為呢個磨心啦，咁同埋受到英國監管嗰方面啦，咁同埋匯控都表明咗啦，今年咧都唔會派息噶啦，咁都計劃咗今年同埋出年咧暫停咧回購股份，咁即係其實意味住咧匯控原先嘅兩大賣點啦，即係派息啦同埋回購咧，咁其實都係唔知幾時先有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都影響到咧匯控個股價其實嚟緊個表現啦。咁黃小姐其實如果近排啱啱可能30几蚊買啦，咁短線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尋日一個急跌之後咧有一個輕微反彈可以套現咗先啦，因為始終暫時咧而家嚟緊匯控咧都睇唔到一個比較明朗啲嘅前景啦，咁可能真系要等翻集团可能宣布翻啊，真系派息啦，或者到时先至再睇下点样部署翻咯。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啊！繼續翻嚟咧，二台直播室入面啦，除咗有小白同埋阿 O 之外咧，仲有啊， 電話側邊有李嘉仁醫生。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 係咁啊，今日又要麻煩你啦， 係冇咁講。第一次梗係呢排要祝各位身體健康， 梗係要啦， 係啦，開咪嘅就精神爽利，聲靚。啊，唔好聲沙。 嗯， 啊，你哋有同事聲沙噶嘛？聲沙就唔使驚嘅。 系， 唔係話聲沙就一定係新冠肺炎，唔好咁驚， 係 嘛？因為講嘢講得多咧，又係會唔知點解又會聲沙。 嗯， 好啦，嗱，我哋今日講下食嘢啫。 哦，食嘢。 係啊，陳文以食為天啊嘛。 梗係咯，難得同醫生講食喎。 講食 一定知道有啲咩食完之後會好啲啦，係嘛？ 唉，以前咧就話，唉，梗係做完晨光啊，攞去早餐，咁啊食翻啊煎雙蛋啦咁樣。 係。 咁啊，雞蛋就永遠係俾人哋研究可唔好食蛋啊咁樣。即係除咗考試唔好食蛋之外咧，咁平時我哋時都食蛋嘅。 係啊。 咁究竟食幾多好唔好食咧？咁樣。嗱，呢啲研究咧，永遠都落翼不絕嘅。好多人睇下究竟食蛋好唔好啊？有啲話好啊，有啲話唔好啊，有啲又對你心臟唔好啊咁樣。嗱，最近咧又有一個大型嘅研究又走出嚟啦。 嗯， 總共咧有21万嘅人，又男又女，由1980年做到2012年嘅。 哇！ 咁佢當時即係佢哋問做呢啲梗係問卷噶啦，問你一日食一隻蛋啊，兩隻蛋或者三隻蛋係咁樣嘅，咁然後呢就睇過幾十年後你啲心嘅病、心臟嘅病啊、血管病呢就點樣樣嘅，咁喺呢個咁多人嘅研究中呢，咁就發覺呢，如果你只係一日食一隻蛋嘅話，就絕對冇事嘅，係啦，即係一隻蛋我講啊，一隻蛋，咁啊包括咗即係唔係話突然間呢個心绞痛啊，突然間呢個心臟嚴重心臟病啊咁樣，我哋係講呢啲嘅啫。咁啊，發覺係冇事嘅。咁啊，但係究竟有冇事咧？嗱，呢啲咧係事後做翻出嚟一個問卷嘅調查。咁我哋真係希望係冇講大話啦。咁就同時咧，但係幾時都係嗰句，因為蛋咧，我哋話係驚佢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咧，食得多咧会唔会唔好咧咁样？咁所以话咧，一隻蛋就冇乜事，但系一日食三隻啊四隻蛋咧，咁啊真系麻麻地啦。啊咁啊，但系就咁食蛋咧，唔好咁惊。 系医生啊，嗰啲咧健身嘅朋友仔咧，话一日咧就食几隻鸡蛋咁样咧，先可以即系多啲protein 啊，系啦、 啊，咁啊心口胀卜卜，手瓜起剪咁啊，有冇根据咧？ 系咯，同埋咧，即系蛋黄蛋白啊，咁系咪真系又分开食定系即系成只食先好啲咁样咧？ 系 啦， 其实呢啲咧永远冇一个直接嘅研究到嘅，因为人唔系净系靠食鸡蛋，系嘛？除非你乜都唔食，净食鸡蛋咧，一批人咁食，一批人咁食咧，咁你就分到嘅啫。 哦， 就咁好难，但系咧。譬如在有很多的国家，当你不是那么多蛋白质的时候，你唯有是有隻鸡蛋呢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所以说呢亦都不可能说贬低鸡蛋的营养价值。 明白，咁 好啦。好啦，那我哋呢，但是现在在我哋的世代呢就不是怕，唉，只是心血管那么简单了，会不会生 cancer 啊？ 是啊。 是啦，这个呢反而即係最關注嘅嘢嚟嘅，嗱呢個咧一講咧就真係好長，咁我先講咗啲要點先。 好啊， 嗱好啦，雞蛋係我哋講完啦。嗱、 啊， 譬如生果與蔬菜，究竟係咪食咗之後你個 cancer 會少啲嘅咧？嗱、喺大體嚟講咧，你食多啲係好事。但係咧就冇一個真實嘅證據，你話你食呢、這個 蔬菜啊，淨係食蔬菜啊、生果啊咁樣咧、 嗯， 就會少好多好多嘅癌症嚇、啊。即係只可能話喺咁多嘅研究咧，係只係一個好輕微嘅喺某一類嘅癌症咧係少啲咁多， 嗯、 但係咧就唔係好。好有效嘅， 嗯， 好啦，仲有啦，好多人要食好多维他命啊，有矿物质啊咁样咧，嗱、 嗯、 呢啲咧系其实对于都预防嘅癌症咧冇乜大用嘅，喺、 哦、 好多嘅研究咧都系唔系好得嘅， 嗯， 好啦，咁我哋转睇翻咧，嗱，我哋其实喺现代世代咧，譬如喺外国咧，肥胖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系、 嗯、非常大嘅问题，好啦。在这些肥胖呢，还要在外国人呢喝很多的酒的话呢，这两样东西就是有几样的、癌症呢是会多了的、 嗯、 所以尽量不要肥啦、 嗯 啊、要好像小白和欧咁 fit 啦、 嗯啊、是就好了， 算好的啦，你们真的这么勤力做运动， 那就要信你啊，你是医生 啊，是好啦，那还有啦，譬如我哋而家好多嘅大腸癌嘅話咧，幾時都話醃製嘅肉類啊，同埋呢個紅肉咧、 啊， 可能都係會令到呢個癌症咧、 嗯， 腸癌咧就多啲咁多啦。咁啊，真係要食多啲纖維嘅嘢。嗱、啊，纖維嘅嘢咧係乜嘢纖維？唔係蔬菜嘅纖維喎、 哦。 千祈唔好搞錯。 舉藥嗰啲算唔算 係？係唔係嗰啲膳食纖維嗰啲咧？ 要食嗰啲好菜，我哋就話 cereal 啊、谷類啊， 哦、 或者麥啊、全麥嗰啲咁樣嘅纖維咧，先至有用嘅。 嗯、 啊，所以唔好搞錯咗。 嗯， 咁啊，仲有咧，就係我頭先講過咧，生果同蔬菜咧、 嗯， 就唔係真係可以話預防到癌症嘅，但我哋又講翻分開嚟講啦。譬如我哋喺南中國好多嘅鼻咽癌啦，咁鼻咽癌好多年前咧都話淨係就食鹹魚啊嗰啲有關嘅，咁因為呢啲咁嘅醃製過食物咧就有好多亞硝胺啊、nitrosamine 呢咁樣嘅產生出嚟，咁啊令到可能咧就係將呢個以前嘅 EB 病毒，譬如你惹過咧。將佢重新啟發啊，令佢活躍翻啊咁樣，即係就係咁講嘅啫。但係其實係咪咁強呢？而家我哋都較為少講、 嗯， 主要係講 EB 病毒。 嗯、 但係你話係咪完全係冇嘅咧？冇人可以話嘅。咁、 嗯、 所以話咧，鹹魚咧，我哋中國式嘅鹹魚咧，而家都根本越嚟越少人食啦。嚇、 啊， 係又越嚟越貴，係嘛？ 係啊， 有啲後生仔未必中意食。 啊， 系嘛？呢个系即系所谓呢个鼻咽癌啦。如果你话呢、这个食道癌啦，嗱、食道癌咧就好得意喎，有两款嘅。喺、外国咧就是、叫腺癌 adenocarcinoma， 呢个咧系肥胖嘅人多啲、因为肥胖多咧有多好多胃酸倒流，胃酸倒流咧就会灼伤嗰个食道嘅，咁、慢慢就可能变癌。 佢话食饭嘅时候咧，吹冻佢先，唔好咁热啊，因为太热咧就容易灼伤嗰个嘅食道，系咪都系容易咁样引发呢个食道癌嘅咧？ 嗱，呢个咧又去到我啱会讲噶啦。嗱，跟住咧，另外咧就另一种癌症食道咧就系鳞状细胞嘅癌，呢一顶咧就系系东方人嘅。如果你系食烟嘅，呢两种癌嘅机会都多啲。好啦。飲茶飲熱嘢啦，呢啲一熱嘢，譬如發覺咧啲飲料係温度高過65度，centigrade 嚇、呢個攝氏度啊，咁樣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啦。 哎呀，我好中意飲熱茶添， 係啦， 弊家伙， 係啊，呢、這個有個問題噶、即係細佬婆亂啦。 茶凍唔好飲啊嘛，醫生 茶涼咁樣。喂，不過係咪真係依家 茶涼咩？你 茶涼又唔好飲啊，涼茶又好飲啊，涼茶調翻轉頭又 OK 啊。喂，係咪真係要放支嗰啲探熱針入去啊 ？check 哎， 温度啦，60度啦，飲得咁樣， 會唔會咁樣比較穩陣啲咧？醫生， 你會唔會成日帶住啲温度計咧？ 而家拎周街都有温度計啦。 而家 你又可以試下喎，好 係啊，真係試下嗰啲嘟嘟嗰啲咯，即係或者唔係擺落去，即係依家嘟頭嗰啲，唔知可唔可以嘟得到杯茶幾多温度啊？ 如果你係飲嘢，無論飲茶啊、飲熱飲咩水啊，唔好咧咁熱嚇，呢、這個咧係對你嘅食道就好啦。 記住記住係呢、這個 係啦，咁啊仲有咧。有一个越来越多人啊，听到都惊啦，胃癌啦， 哎呀， 全世界第五个胃癌。 嗯 咁啊，又系有两样嘢，第一咧就系、是、又系腌制嘅咸鱼啊，诸如此类啦。嗱，其实咸鱼啊呢一类咁嘅嘢咧，系令到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发炎咧、就会多咗嘅。 系 吓，咁、幽门螺旋菌咧，而家我哋都系。黐埋去会唔会令到佢胃癌啊咁样咧？呢、這个咧就越嚟越多人系信呢样嘢嘅。咁、所以话即系好咸嘅食物啦、啊，仲有好成日食好多泡菜啊。 哦、 泡菜咧就又系会令到、有一类化学物质咧、亚硝胺嗰啲会多咗嘅。咁、样又系会有问题、 面豉咧，面豉又系咁样。 面豉我谂都系腌制嘅嘢啦。少食啦，好难话完全唔食嘅一个好食嘅嘢。 你呢个几啱听， 少食为妙啦。 咁 啊，有阵时我哋又唔系韩国人，冇理由餐餐食泡菜嘅，一个月食一两餐应该都 OK 啦。 但医生，我又想问埋，如果我哋成日啲家庭主妇煮餸咧，话咩腌鸡翼咁啊，腌佢一晚咁样，咁腌佢一晚都系腌啊，咁系咪又系点样咧？我哋 你用乜嘢腌先？腌嘢腌 香草啊嗰啲咯， 系嘛？小明就用鸡粉，乜都用鸡粉，咁点计咧？系嘛？咁通常唔使腌咁耐，系嘛？ 哦， 我唔知啊，我未试过腌成晚嘅，真系，除非系唔记得咗嘅啫。 唔系入味啲噶，有啲。 可能 要试下先得啦。 近排就食得健康啲啦，系咪啊，医生？ 系啦，仲有譬如你话喺我哋讲紧胃癌咧，就有譬如你女士咧饮绿茶又会好啲啦。如果你食多啲蔬果咧，喺个胃癌嘅机会咧又会稍微降多啲噶。 哦， 就所以其实咧就仲有好多嘢嘅。嗱，再讲埋呢个先啦。 好啊。 就系呢个所谓大肠癌啦。嗱，大肠癌咧。三大殺手啦、三樣嘢肥胖、飲多好多酒食煙呢、三樣嘢呢都會令到呢個大腸癌機會多啲咁多嘅。當然呢個大腸癌呢我哋都係講嗰啲所謂醃製過嘅肉類 令到呢個硝酸鹽多咗仲有呢咁就主食方面呢、你又要小心唔好有啲咁嘅其他嘅化學物質啊，咁樣嗱，呢個好難啦，因為我又唔係呢個所謂大師啊。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食好多嘅谷類嘅纖維啊，咁樣咧，就真係會令到大腸癌嘅機會係少啲咁多嘅。咁所以都係飲食係有關係，但係你話係唔係真係完全飲食就令到你？有癌症咧，呢啲咧就真係有太多原因啦。 均衡飲食似乎都係王道喎， 係啊， 幾時都係嘅，幾時都係嘅。 食得健康啲，多啲做運動啊，仲有咧注重社交距離啊，同埋咧同心抗疫啊，應該係近排咧大家要做嘅嘢啦。咁啊，今個早上咧，唔該曬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下個星期見啦，唔該，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快速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上午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啊，依家气温啊，28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5%，准备追踪31啦。 晨光追踪31。 九点半钟之前嘅追踪31，今日有边个呢？ 当然有 Cousin 罗启新啦 ，Cousin 早晨。 喂，早晨好，早晨小。 早晨 Cousin。 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日常八点半里边啊，你知啦，而家多咗咧，即系人咧就留意啦，就喺屋企煮食啊，咁又会自携饭盒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营养师要教大家点样拣食材啊， 咁、 一个咧营养丰富。 咁當然咧，唔係即係過剩啦嚇嘅飯盒嘅。 同埋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即係自己自備飯盒嘅時候咧，會出現咗一個問題。特別如果係我自己準備自己嗰個咧，一定會偏食，即係淨係揀曬啲自己中意食嗰啲啊。譬如我中意食肉咧，我菜咪鬼擺落去啦，係咪？ 不過菜都麻煩嘅啦，翻丁又話會點，又話會點咁樣。所以我都喺 office 上邊咧，係即係現場將生嘅菜咧蒸熟佢。 是又是电饭煲喎、啊，呢、這个系嘛？ 唔系电饭煲，有啲叫蒸笼噶嘛。 哦， 系啦。咁我唔知咧，大家咧有冇用呢个咧，就系、是、电子按摩产品啊？ 哦， 即系好似咧，每个人屋企咧，尤其是你有运动嗰啲咧，而家话嗰啲窗咧，有啲喺网上面买咧几百蚊有嘅，到到咧几千蚊都有。 系、 究竟呢啲咁嘅电子按摩器咧个功效几大咧？同埋而家咧种类越嚟多，咪有啲咧就系斋按你个膝头哥啊，斋按只脚眼位置下边啊，咁样都有嘅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揾下物理治疗师同大家拆解一下。 哎，呢、這个一定要留意啊，因为咧，我识得有啲朋友咧、就又系用嗰啲按摩枪。 按摩枪唔好乱打喎、真系。 佢真系咧攞住支按摩枪，谂住自己做完运动啦，咁咪揼翻松佢啦咁样。点知越揼咧就越伤，哇，仲瘀晒添。 麻烦啦， 根本你究竟要按摩边度，你又未必知咁样啦，系嘛？所以人按你又按咯。我通常都系揾面粉棍碌嘅啫嘛。咁另外啦，都要讲下呢个艾草啊， 艾草 系啊，成日咧有啲又叫咩艾灸啊， 系啊系啊系啊， 针灸咁啊，针灸其实你落针嗰个就唔系叫灸咁，所以咧又要用艾草嚟做啲艾灸啊咁样，咁就会咧用即系。有阵时咧就哎呀话要喺啲唔知咩三伏天嗰度做啊， 系啊，一年三次咁嗰个咧， 系啦，咁啊究竟咧？可唔可以加入去美食里面嘅咧？ 系啊，唔系嘛？ 系啊， 可以整艾草饼咯。我有听 过。系啊，咁、所以呢样嘢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去到咧，今晚咧九点半咧，历史二三事咧，嗱之前嗰几集咧就会讲下咧，即系有啲演员啊，佢哋嗰啲就系阿公啊。婆阿爺阿嫲咧，原來喺呢個二戰嘅時候咧，就為呢、這個即係戰爭咧出過分力嘅，去維係呢個世界和平噶。咁、今日咧就揾咗嚟咧，因為咧叫做馬克懷倫斯啊，嘅演員啊，咁佢都攞過呢、這、一個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嘅。咁、但係佢個公公咧就緊要啦。原來咧。佢喺香港回福銀行打過工嘅， 係 係啦，咁啊，即係喺呢一個二戰嘅時候咧，即刻加入咗呢個香港嘅志願防衛軍啊。點知咧就係喺呢個聖誕節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啊嚇，咁啊即係聖誕節嘅時候咧，就呢個日軍咧就係入侵啦，香港淪陷啦。咁佢咧就係中咗槍嘅，喺、呢個戰俘營嗰度度過咗四年啊。 哇！ 真係陰功啊！咁你就會睇翻曬咧，喺成個故事咧，究竟係點樣？咁嘅咧，咁样 系呢啲，即系我哋住喺香港都要留意一下呢啲即系之前嘅事嘅先得啦 吓。系啊，咁去到咧11:05夜广场啦，咁题目咧就系西茶九食， 西茶九食 意思。 哦，好难哦！嗱、西茶呢两个字，大家一定会谂起近排嗰啲健康卫生嗰啲调查啊，嗰啲啦，或者 即系嗰啲系嘛选举啊，系嘛？ 系啦系啦，类似嗰啲 咧。阿茶呢样嘢咧，究竟啊？有成日都话，苦茶以前就叫做苦茶九食益意思噶嘛，咁点解会加咗西茶嘅咧？系咪即系除咗中国茶之外咧，就系讲埋呢个外国茶咧？咁、样，咁所以咧，今 果茶黑茶嗰啲， 越嚟越深啊！呢个午夜广场，午夜广场，琴日已经好深啦，今日再深啲系咪？ 使乜讲？ 好啊， 啱啊，长知识啊，系啦。咁啊，留意住啦吓。咁啊，港台电视31有好多好节目嘅。今日夜晚准时开睇，同埋电视方面有得睇啦。收音机系准时收听啦吓。 系啊， 唔该晒，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星期六起一连四日举行会议，预料会处理本港立法会的真空期问题。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話：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一般都會列明某些原則，這些原則需要清晰和能夠執行，不會令到特區政府執行人大的決定時無所適從或者出現混亂。他重申，如果四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在真空期延續任期，會出現矛盾。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現時科技發達，仍然要拿著身份證去實體票站用紙張投票，是老土的做法，亦都有很多漏洞。他認為特區政府需要解決跨境投票、電子投票等的問題，現在有一年時間研究，政府沒有藉口再退堂。美國總統特朗普定下9月15日作為中國短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出售限期，否則會被封殺。特朗普說，除非微軟或者其他公司在限期之前購入 TikTok 的美國業務，否則將會禁止 TikTok 在美國運作。希望一間非常美國的公司購入 TikTok 全部業務，而不是三成。又說交易中的大部分金額應該撥入美國國庫。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暗示，如果微軟打算購入 TikTok， 可能要從中國撤資。納瓦羅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 TikTok 的任何潛在買家如果在中國有業務，可能會有問題。歐盟呼籲特區政府重新考慮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的決定。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發表聲明，說歐盟正是密切關注香港的政治局勢，表示特區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除了拖延民主授權的更新之外，亦都令人質疑能不能夠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博雷利又提到，特区政府取消多名反对派人士的参选资格，削弱香港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而保护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欧盟支持一国两制的原则。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北韩正是推进发展核武器计划，有部分國家相信北韓已經研發可以安裝在彈道導彈彈頭的小型核裝置。報告由聯合國獨立監察北韓的委員會撰寫，指出北韓的核計劃項目包括生產高濃縮油、建造實驗性的輕水反應堆、製作核武等。報告又引述不具名的國家消息，相信北韓正是改良小型核裝置技術。北韓在2018年關閉並且炸毀豐溪里核市場。美朝領袖其後三次會面，但是未能夠就解除北韓因應核問題面對的制裁達成任何共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上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8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7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7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6蚊，升7蚊；美团点评207蚊，升6.4；阿里巴巴252蚊，升6.4。中芯国际31.6升3毫，小米集团15.2升1.8，友邦保险70.25系升9毫，中国平安81.9升6毫，海尔电器29.75升9毫， 汇丰控股33.35跌五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19，加元1.34，人民币6.98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3点，升318点。港金现价报18,240元。是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6.51美元，賣出1,977.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油麻地停车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火炭路入去火炭工业村，近住山尾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深光学校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方向九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有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最后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9:39啊，咁啊，除咗小白同埋阿 O 咧，当然要请埋棒爷出嚟啊，棒爷 ，Hello， 早晨啊，棒爷， 系享乐嘅嘢，点可能会少咗我一份呢？ 梗系啦， 唔可以少咗你嘅。 不过最紧要就系今天边位系主角啊？ 哎、今日系我啊，吓、啊， 小白， 系啊，今日等我介绍下咧，就系、是、一味叫做抗疫。雞煲俾大家， 雞煲啊，雞煲咧， 一定要美其名啊！你明唔明啊？特別係呢個時候咧，即係大家好多時晚市又冇得堂食啦，係咪？咁啊夜晚個口痕咧，咁點咧？咁又想食雞煲嘅喎，咁就啱啦！今日咧， 雞煲都有得外賣？ 唔係啊，自己整啊！ 哦， 咁咪有得止口痕咯，系咪？不过咧，嗱，头先彭爷嗰个问题系啱嘅，鸡煲真系有得外卖， 系啦，坊间真系有啲鸡煲连埋个煲卖埋俾你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自己整又点咧？ 嗱，自己整好简单啫，咁啊成话就话简单啦，不过都要啲配料嘅。咁但系咧，点样能够将一个咁繁复鸡煲嘅过程咧变成简单咧？吓，呢个重点啦，原咩乜嘢？ 我重点就系搵人整， 唔使噶，因为而家咧，原来咧，我自从有一次咧去街市买鸡嘅时候咧，而家发觉原来好多卖鸡嘅铺头咧，佢哋嗰个卖鸡个嗰个 counter 上面咧，都摆咗唔少咧。是雞煲配料 哦， 係啦，我唔知係咪因為真係疫情期間咧，佢哋都估計到啲人咧，即係夜晚未必出到去食飯，咁啊要自己煮啦，咁啊又未必個個識得整雞煲啦，於是乎咧即係 咩配料啊？ 係啦，嗱，佢嗰個其實係一包嘅雞煲醬咁樣賣俾你嘅，咁個價錢咧就大概係30几蚊至到40蚊咁樣。 嗯， 可能我最为买嗰啲配料系买翻嗰啲咩花椒八角啊，咩辣椒啊， 系啊，葱头啊， 系啊，佢入边 系已经现成整好嘅一个汤底咁咯。 佢唔系汤底，佢系酱料嚟嘅。好啦，咁但系佢嗰个酱料咧都有啲叫咗整咗九成啦，佢嗰个酱已经好啦，咁你就买鸡啦，买鸡如果你想试嘅时候，你咪自己买埋嗰个酱料咯。咁啊翻到屋企咧，我呢啲懒人咧，通常都系连埋屋企个砧板咧，唔想劈烂嘅时候咧，我就会叫卖鸡嗰个人咧斩埋啦，同佢讲咧就系、是要食鸡煲嘅，咁啊就会斩得靓靓俾你啊嘛，你中意啊飞头飞尾啦，好似我咁样嘅，因为我见到 哇佢斩到咁碎啊，肯帮你 肯个不嬲都肯。咁佢街市好好嘅啲阿姐，你同佢讲嘅靓女帮我斩啊，咁样要斩到好似你咁靓噶，咁佢就斩。 唔系抗疫，大家守望相助，会唔会肯帮你斩到咁细件啊？ 可能真系咁。喂，不过我同彭爷应该都少啲行街市啦，呢一排估唔到啊，卖啲家禽嘅铺头嗰度真系会有鸡煲嘅菜式或者鸡煲嘅一啲配料俾你卖埋，我又估唔到喎。 几好咁都系啊， 系啊，嗱， 咁阿小白你自己整嘅时候，你如果唔系买呢个酱料嘅话，你自己去调教嗰啲味嗰啲，会唔会好难整翻类似我哋喺出边街食到嗰种味道咧？ 争少少嘅，因为佢哋始终咧四川嗰种麻咧，你要我调配到好似佢哋咁样咧，我又未必次次可以做得到。咁但系有咗佢嗰个酱之后咧，自己就再加多少少心思。所谓嘅心思系咩咧？咁你再喺街市嗰度咧，嗱，佢除咗有个骨包，有个香料包啦，咁你咪自己再买嗰啲姜啊。紫洋葱，我中意食紫洋葱嘅，咁啊紫洋葱，跟住咧可能再买啲譬如韭菜啊、葱啊呢啲咧，就一齐爆一爆佢，一齐煮一煮，咁连埋嗰个鸡咧，最后斩件咗噶嘛，摆埋落去，一齐咧就煮埋佢，咁啊加半碗水，冚住个盖。咁啊，焗佢即系一路就煮佢五至到十分钟咧。咁当你开翻个盖嘅时候，咁啊，再加翻啲譬如想食嘅，譬如生抽啊、糖啊、盐啊，你中意嘅话咧，就可以落多少少酒，系啦。咁个味道咧又会再香口啲嘅。咁我觉得咧呢啲乜嘢？ 我奇怪，点解想食唔系老抽系生抽嘅？ 系老抽同生抽都落啦，不如我哋 应该系落老抽嘅， 落老抽嘅。 果然系搵突破盲肠啊！突破盲肠啊！好嘢， 又想考我嚟 好嘢喎！咁但系嗱，讲翻呢个煮法啦，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咧，就系落几多嘅芹菜嘅，因为我芫茜我就麻麻地啦，但系芹菜咧，我就非常喜欢。 咦？咁系落糖芹定还是落西芹咧？我 糖芹 哦， 糖 芹 系啦，即系几蚊一大扎。 系咪即系有好多一块块嗰啲细叶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中国 个样有啲似葱，但系又介乎又冇芹菜咁大。 又似芫茜， 系啦， 中国芹， 中国芹嗰个系啦。咁你通常买我自己譬如屋企一家三四口嘅时候咧，我自己通常买7蚊咁都叫成叫多噶啦吓。 但佢好真係有买过，所以佢先会讲7蚊呢个数字出嚟。因为 係呀唔会嘅。因为你7.5呢啲阿姐就会同你讲呢 ,8蚊啦好唔好啊咁样。 8蚊啦。 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跟住呢落晒嗰啲配料之后呢，咁你就会令到你个鸡煲呢就好食啦，係咪好啦。咁除咗有个好靓嘅鸡煲之外呢，咁當然除咗有個雞之外，我哋梗係希望食埋其他配料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我屋企個食法咧，我自己嘅享樂咧，我會點樣咧？我仲會加啲乜嘢咧？ 就是會加埋呢一啲嗱，最後會食燕菜啦。咁但係仲中意買麵嘅。咁如果麵嘅話咧，就除咗係一啲烏冬之外咧，烏冬我中意買嗰啲幼身少少嘅。咁但係咧，如果係雞煲，我就比較上喜歡試嗰啲叫做舉藥麵，或者咧係係啦，舉藥麵有冇食過你哋？ 有啊有啊有啊有，都系食鸡煲， 系啦，类似嗰啲护丝啊、举药啊， 总之佢系好似啫喱粉咁啦，但系俾你染咗啲汤食嘅时候就即系一煮住咁咯。 系啦、嗯，其实 咁你买嚟配呢一个嘅咁中式嘅鸡煲又啱唔啱嘅？ 啱啊！通常咧，如果你去买嗰啲火锅配料嘅地方咧， 系 而家好多咧都已经会有呢啲叫做护丝面啊，或者系举药面嘅。咁、个价钱都唔系贵嘅，可能讲紧都系13-14元咧就一包咁样。咁大家可以试埋呢个。咁、你个鸡煲你咪食完嘅，食完之后咧，你咪可以开始煮其他嘢啦。嗱，我啊中意食下呢一个嘅举药面啊。护丝面啊，跟住咧，如果你中意，可以落埋呢个响铃啦。你唔怕肥嘅话，系啦。然后咧，有一个咧，我自己都觉得几啱鸡煲配嘅一个配菜咧，就系咧，就系鸭血啦。 哦， 系啦， 鸭血 系啦，鸭血咧，我自己觉得无论系台式嗰只火锅啦，定还是系中式，都有几多咧系用呢个鸭血做配菜嘅。 系咪喺冻肉铺嗰度买得到噶？你嘅鸭血系喺边度买咧？我想 冻肉铺又有，卖火锅铺嘅又有，我食过几只噶。有啲咧就好似市面上嗰啲現成嘅包裝豆腐花咧，就四方形咁樣一盒啦。有啲咧就圓形，就好似一個好大嘅碗咁樣嘅。咁兩隻咧都有嘅。咁如果我自己選擇，就會選擇圓形嗰一隻嘅，因為嗰個口感咧會再香啲，同埋嗰個鴨血嗰個嘅香口味又會再舒服啲。 我想問啊，小白 點啊？ 呢、這個如果唔係鴨血，即係譬如我買咗豬紅咁得唔得？ 都得，不過豬茸個口感我都冇鴨血咧咁啱呢個雞煲，同埋我哋食緊家禽啊嘛， 雞鴨啊嘛， 係咪？係啊， 雞同鴨講啊，雞同鴨講好似 friend 嚟噶嘛，咁樣啊，咁 啊係，咁大家可以即係試一試咯，呢一個嘅自制嘅雞煲，咁啊仲可以準備埋其他嘢嘅嗱，除咗呢個雞煲，我哋講過咁多嘅配料啦，咁啊可以咧我自己會準備埋一啲嘅果汁嘅，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嘛，係咪？準備埋果汁，等佢食到咧有少少辣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果汁嘅入邊嘅甜分咧，幫佢中和一下。哇！咁你諗下，一家大細都啱食，就算抗疫期間都可以舒舒服服在家食雞煲啊！ 其實我就覺得唔舒服嘅，反而欣賞小白好心機啊！ 點解啊？ 喺哇！咁你都好頭先，你講咗好多工序出嚟嘅，你都唔好以為 同埋咧，我肯定咧，即係你煮完嗰個雞煲咧，食完之後咧，哇！大把嘢洗 係啊！我一諗到，我都係諗到洗嘢啊！ 地利刀啊！ 彭爺，我都係即刻諗到係煮嗰下 啲嘢都係出街食嘅， 煮嗰下食。嗰下咧幾 happy 啊！哇，食完之後，哇，成個灶頭啊，或者成個洗碗盤啊， 廚房啊， 係啊，真係 唔會好污糟嘅咋。如果你用嗰、那個包料一包嘢咁抌曬落去咧，其實好快脆就煮完噶啦。 係啊， 咁啊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適隨轉變啦，等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嘅時候，一家人煲下啦，插下插下咁樣啦嚇。啊，好啊，多謝小白呢個提供，唔該曬扮嘢。Since you left me, I can see it all in your eyes. Hold you down like I saw last night. In the morning you let me go. Tell me what I should know. The rush comes fast, then slows down. Never win off your tempo, but I still can keep you flow. Oh yeah, I'm looking for a sign.I ain't no 答え噛みえなくて 西服咧，其實就係好中國風嘅味道啊，係咪先？ 可能加入日本元素啊， 加入日本元素好簡單，其實播只日文歌就 係啦。 啊，沙拿字狗 ，nice cod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今天早上有 Linda， Linda 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啊 ，Linda 啊，一早咧就已经预约定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乜嘢事情想分享呢？ 今日系我先生 David Wong。正日的生日 哦 ，Happy birthday 啊 ，David！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系啊，咁 喺旁边啊 ，David 直情吓。 佢而家瞓紧觉觉猪啦， 瞓紧觉觉猪啊？ 点解啊？点解赖床唔起身啊？ 今日假期系嘛？请咗假。 佢就系翻通宵更嘅。 哦， 原来咁 样。咁啊，帮过佢啦。 我又冇通知佢做咗啲嘢，咁所以佢就食完嘢之后就瞓咗觉啦。 系啦，咁啊唔紧要，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啦吓。 系啊系啊， 无限 loop 呢一年时间无限 loop 吓。 系。 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老公讲啊？结咗婚几耐啊？你哋？ 26年 啦。26年，系嘛？要谂嘅点解？要谂嘅点解你？ 佢唔想讲出嚟，因为转个头要交俾阿女女讲嘅时候咧，我哋大概知道，咦屈指一算，咦咁究竟女女系几时出世嘅咧？咁样系嘛？将呢个秘密好好嘅隐藏，我知道阿乖女都喺旁边喎，系咪啊 ，Linda？ 系啊，今日啱啱喺屋企啊。 哦，啱啱喺屋企，咁不如又讲两句啊。 呢、這个前世嘅情人要同佢爹哋讲两句、哎。 前世情人 ，Hello， 阿 Linda 个女你叫咩名？我想问。 Hello， 你好啊。 你系 Linda 女女叫咩名啊？ 叫咩英文名得噶啦，系。 我叫 Nikki 啊。 Nikki 爸爸瞓着咗，系时候趁佢瞓着。有啲祝福嘅说话送下俾爸爸，跟住再开翻个apps RTHK Mic 嗰度重温翻，播翻俾阿 David Wong 听啊吓，阿Nikki Wong 有咩同佢讲啊吓？嗯， 生日快乐啦， 身 体健康啦，早啲退休啦， 早啲退休，唔系佢早啲退休可能睇你噶咯， 系啊， 我会努力噶啦， 系嘛，努力噶啦，系嘛， 你要闹佢。听得翻嘅，佢话俾你听。 系啊， 系啊， 系啊。点不知爸爸起身话：，喂，成功靠父干啊，仲要努力多几年咁样。但系爸爸都差唔多步入退休嘅年纪啦。其实系咪啊 ，Nikki？ 系啊，冇错啊。 嗱，咁啊，爸爸爸爸望一样，但系你觉得咧最欣赏爸爸嘅系啲咩咧？俾个机会你，反正佢会听翻重温啊，系时候表扬佢啊。 系啦。 其实佢好勤力啦，都好顾家嘅，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嘅， 系好男人嚟嘅，都系 好男人要靠要俾翻妈咪讲， 好啊，俾翻妈咪讲啦，啊，对下口供先，系啊。 Linda 咩度啊？ 阿王太系咪 系 好男人呢个盖章等你嚟盖喎，系啊，系咪要吸个好男人印仔俾阿老公啊，俾阿 David 啊吓？ 当然啦，呢、這个绝对系啦。 啊，系啊，咁 因为其实佢就翻工咧，基本上即系冇乜特别事情，佢都系翻工、翻工、翻工， 即系唔会特别请假咁样。 工作再工作嗰种人嘅、工作狂。 嗯， 咁翻到嚟佢哋成日都会买定啲嘢食啊，俾我啊，俾啲仔女啊。所以是一个好顾家的好男人啦。 哦，这个就是。 又有一个勤力工作的男人啊，你话。 好啦，差不多啦， 冇嫁错俾佢系嘛？ 虽然是正日，虽然正日生日，阿寿星仔会嚣张的咁样啊。 系啊，最后有啲咩特别生日的说话想同阿丈夫讲啊？ 吓，讲嚟听下先。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可以携手到老啦，呢个系佢嘅宏愿嚟嘅，即系两个老人家手拖手咁样。 哇， 好 sweet 啊！喂，今个早上咧都带，今个早上呢只歌都好 sweet 啊吓， 日日都咁咁 sweet 啊！希望你哋 爱很简单啊，都系另一位 David 陶喆嘅作品，好唔好吓？咁啊，送晒俾你一家人啦，好唔好啊？吓，多谢你电话 ，Linda、Nikki，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坏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爱了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飞，一直在爱你， 朝头早咧听呢一类咧咁甜嘅作品咧，真系饮咖啡奶茶都唔使落糖啊，系咪啊，小白？ 系啊，甜到漏啊吓！希望大家咧今日都甜甜蜜蜜啦，开开心心啦吓！听日再见，拜拜。